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典， 听见美， 听见美。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68685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儿童艺术剧院今年的原创剧目《北京童谣》今天开始到3号在京演民族宫大剧院上演。这部剧讲述了一个过早被绑上了成人战车的小学霸，面对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奶奶，最终在童谣世界里获得平静和安宁的故事。四面台视觉戏剧《爱莲》今天开始在词剧场上演，这是一部单纯描述爱情本身的戏剧。作品灵感取自英国音乐圈一对著名的非典型情侣的真实经历，剧中颠覆常规的戏剧结构，颠覆关于爱情的美好与虚幻，在不平凡不常规的外衣下探讨平凡常规的爱情本身。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天鹅湖今晚登台天桥艺术中心。天鹅湖是老少咸宜的一部作品。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是20多年前由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的精英们创建的。今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2018年六一晚会花开新时代将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同步播出，同时央视网、央广网和新媒体平台也将同步播出。动画电影《哆啦 A 梦：大雄的金银岛》今天公映。在故事当中，哆啦 A 梦和小伙伴们将以宝藏为目标，在有关战斗与友情的旅程当中，向着地平线的尽头大胆出发，为观众带来一段沉浸在海洋气息当中的夏日大冒险。亲子动画电影《魔镜奇缘2》今天上映，影片延续第一部既轻松又感人的风格，讲述了善良美丽的女孩塞拉和寻找时光宝石的辛西亚为了拯救各自的母亲进入海底与小美人鱼公主一同冒险的故事。电影《潜艇总动员海底2万里》今天上映，影片讲述潜水艇阿丽发现大家追击的海怪竟是拥有神奇动力核的潜艇鹦鹉螺号，两人一起经历了海底2万里的冒险之旅。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记者从市防汛办了解到，今天上午8点，本市正式进入汛期。汛期是全年降水最集中的时段，今年市防汛办对北京市防汛应急预案进行了修订，着重完善监测预警以及应急响应。市防汛办提醒市民汛期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信息，增强防汛减灾意识。本市自行成交二手房的买卖双方从昨天开始可以足不出户办理购房资质审核，市住建委正式上线存量房交易网上申报平台，买房人在网上填写信息，上传材料，一个工作日之后就可以得到购房资格申请的审核结果，各区交易服务窗口仍然可以办理相关业务。记者从市食品药品监管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有意投资开便利店、食杂店的创业者，只要申请资料齐全并符合条件，最多只需要5个工作日就能拿到食品经营许可证。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阵风有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呢，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周六周日啊，两天也都是持续高温的天气啊，风也不是很大。那么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我们出行注意防晒防暑。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落在深深脚的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 不打太极， 欢度六一。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度六一啊！今天是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六一版，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节日快乐！ 咱们得互道一声啊，节日快乐！ 哎，大朋友小朋友的节日快乐啊！ 伴随着这首歌，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请各位回忆一下你的童年。哎，这个到底你的童年记忆是来自城市当中的大街小巷，还是乡间的原野麦田？哎，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的童年，恐怕很多很多朋友都有共同的记忆，那些记忆来自书本上，来自电视荧屏上。 对，哎，童年的这个文艺作品的影响，对我们每个人都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还是忍不住要去看重播。 的确，每个暑期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有一个热门的话题， 对， 叫做暑期档霸屏的那些电视剧。 嗯， 这些电视剧呢，在电视上再次重播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看了一遍又一遍啊，那样的故事呢是永远记在心间。但是呢，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发现电影院里重映了你当年在电视上看到的每天一集啊，就跟挤牙膏似的每天一集的那些画面， 嗯， 你会是有什么样一种心情呢？ 嗯， 哎，可能你在那个年代当中，在那个童年里，你是不是看过哆啦 A 梦的动画片？你是不是也看过龙珠的漫画？ 你是不是也玩过忍者神龟？ 哎 啊，这我说的都是赵亮的童年、啊、 都是我童年 是吧、啊、 哎对 哎那么 童年完整了、 啊、 谢谢 这些宝贵的瞬间当他们消失在那些时间的年轮当中的时候， 哎呦 哎，你是不是也会重新想起那个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盼望长大的童年？那今天我们就着这个六一儿童节啊来临的时刻，跟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来回忆。昨天我们俩回忆的时候，其实说到了关于给孩子推荐哪一部儿时的经典。 嗯嗯嗯， 我就说嘛，我说现在的大朋友真是，这节日其实都是拿来给自己用的，对不对？ 嗯、 自己过的， 没错。 哎， 对， 叫什么？他们叫、嗯、治愈节。 是吧、 治愈系的节日，哎，就是你实在是想不起来童年什么样了，拿今天的节日来回忆一下，来填补一下那个空白。 嗯， 今天我们四点有戏巅峰会就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童年。今天的回忆故法跟昨天有点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今天这个我们希望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一说大家最希望或者是最喜欢在大荧幕上重温哪一部童年经典。 还记得我们昨天说到的那部电影在今天已经上映了， 嗯， 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六一儿童节这个六一最卖座的影片，但是怎么卖座我估计也不会超过啊我们提到的复联三。 哎， 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呢，这样一部作品在这个儿童节上映，在电影院当中有剧场版的这样一个亮相啊、 嗯、 我觉得最多可能是吸引大朋友、嗯、而不是今天正儿八经过节的小朋友的。 嗯， 因为这部作品叫做哆啦 A 梦大雄的金银岛。 哎，说到这儿我们请出今天跟我们一起过节的 啊，哆啦 A 梦当中的人物来了吗？ 爱看哆啦 A 梦的啊，也穿了一个蓝色衣服的啊。 哎哎哎哎，你说话小心点啊！ 啊， 那个是蓝胖子。 我说也穿个蓝色衣服，他那也带点白啊。不知道您有时光机任意门、竹蜻蜓没有啊？ 越说越像。来，我欢迎一下我们的同事露露。 大家好，我是静香。 我就知道静香是他自己要说出来的一个名字。 真的吗？ 对， 大家节日快乐。 嗯， 就是昨天我、 这个、有一个俗话嘛，是吧？就是。动若阿蒙，静若 静香啊，有这个俗话吗？ 动若胖虎吧， 动若胖虎啊，没有这没有这个。 记得昨天我们听到那个哆啦 A 梦其中一个剧场版里的片段的时候， 嗯、 应该是伴我同行吧， 嗯， 里面有一句说。哆啦梦的重孙子来了嘛？ 啊， 然后说了那个，你结婚以后啊，哎、 啊， 我结婚，我跟谁结婚？ 啊， 是吧？是谁？ 哎， 胖妹， 对对，是这样的。完整版是这样的：动若胖虎，静若静香，怂如野比，富若小强。 哎呀， 妥、 啊、 了， 强夫、 啊， 听起来越来越俗的俗话了。 胖子。 在今天巅峰会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问题就是刚才赵亮说过的啊、 嗯、 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下大家的私房菜，说说你最希望或者最喜欢在大荧幕上重温哪一部童年经典。 嗯， 小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条件，回忆一下你们二位和我的童年，我觉得应该有一点是一致的，那个时候的电影版不太多，或者说关于我们记忆当中那些动画作品、 嗯、 电影版几乎你是没有看到过的、 哎、 今天不一样了啊， 对， 动辄都是剧场版， 那时候那 电影 你一看就没有童年。我们管那个剧场版叫大长篇， 哎、这叫什么？ 差一点就大长今了， 大长篇 不是，是评书啊，还是小说啊？ 就是 魔术杂技。 今天是一个曲苑杂谈啊， 就是这个哆啦 A 梦嘛，机器猫它叫大长篇，好像就是我记得漫画书上 大长篇 写的是吧？ 一本很厚的书，只有一个故事，可好看了 啊，叫大长篇， 大长篇， 哎、嗯，那个就是剧场版的文本嘛，是吧？ 直接拿来拍成电影了。 嗯、那个里面的人物都是大长腿吗？ 嗨、 嗯，也没有童年到了一个极致。 来说说各位的童年，不同时期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回忆啊。那么你最喜欢或者最希望在大荧幕上重温你童年时期的哪部经典？有可能是那个时候的电视动画片，还有可能是一本书， 嗯， 对吧？ 嗯、 那个时候很多作品是没有影视版的呀。 嗯，对， 很多人都是在，我记得我那时候啊，学校运动会上，一本漫画书都传烂了， 嗯， 那都看不清了，汉字斑斑，传来传去， 哎、是。我们同样传递的，后来就慢慢变成 游戏机、 啊、哇，你们玩的好先进啊， 运动会的打那个俄罗斯方块啊， 我们就是男生传承体育世界，女生传承当代桌坛，你们 我在大城市你在小城市，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怎么这儿还有鄙视链呢？说个童年啊，拒绝鄙视链。来，我们是这样啊，刚才说到的很多童年的记忆，那个时候的很多作品呢，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把它用大电影的形式，你们俗话叫大的 长篇的形式啊，呈现在电影院当中的。所以呢，很多人很遗憾，说我小时候看过那部，如果它拍成电影该多好啊！今天有一些作品是拍成电影了，那票房不太好， 是 不是就是没选对作品呢？没有找各位当参谋呢？ 其实这个哆啦 A 梦就算是成绩非常好的了啊，实在是能够捡起太多人的情怀了， 哎， 是吧？ 这个想问问今天巅峰会的二位啊，你们的童年记忆当中哪一部到目前为止你们还没有发现它被拍成经典，但是你们特别希望它被拍成经典的大电影？ 太有了，露露先说吧。 灌篮高手， 我这也嘿， 完了， 抢 跑活了， 跑活了， 完了，你这一说，照样基本直播结束。 出去，我们俩这个打呀。 确实， 为什么是灌篮高手？灌篮高手很多男孩子最爱啊。 啊， 就是其实除了灌篮高手以外，日本的动画片有很多是以体育为题材的，但是可能最受欢迎的是灌篮高手吧。这个我有一点。进入投资方的这个角色哈，那他可能他的号召力会更强。我同时还很喜欢的是安达充的系列漫画，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棒球英豪，这个系列也很不错。但是好像因为这个棒球英豪很受欢迎，在日本他们应该已经分别拍过动画片的电影版和成年人的电影，就是真人扮演的电影 版。 对， 现在都特别流行，先有了动画版电影，后来发现不够味儿，不过瘾，弄真人版。 对，所以我想，灌篮高手应该是大家会很期待的一部动画片。我还很喜欢圣斗士星矢，但是我看他也已经有了自己的大电影了， 但是好像我们没有看到真人版哦，是吧？ 真人版就是不是寒碜点儿？ 真人版你必须得做成钢铁侠那个样子， 真人版都 才好。 服化道是比较难的，是吧？ 是吧？我觉得就得是那样才行。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就是童年的回忆登上电影的这种激动，当时我正在咱们文艺台做资讯类的节目，然后每天都要看很多的报纸，然后来编资讯。当时报纸上就有一幅这个报纸上印的海报，是两个侧面，一边是擎天柱，一边是威震天，两个人面对面，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侧，两个 露露暴露年龄，他说那个时候他已经工作了，而变形金刚还没有开始。 哦，是的。 我跟你正相反， 前面掐了别播来得及吗？ 我跟你说，就是看到那个变形金刚上映的时候，我跟你的感觉正相反。 是 吧？当然我 你不喜欢啊， 我相信不是。恰恰是因为我太喜欢了，就是我当然理解，因为我是看过那个导演剪辑 （ 括弧）还有一个变形金刚影迷思想版的，就是在那个论坛， 你看那个时候没有思想的， 在论坛当中分享的，就是说它有四个字幕啊，第一个字幕是英文原版，然后呢是中文翻译啊，这两个这别说了，然后上面有导演阐述，下面盖着这个字幕还有那个 你说吐槽版呗， 不是是粉丝。在跟你说这里面跟原来动画的对应，比如说这 好乱呢， 特别特别乱。但是我特别喜欢 他就爱看这种烧脑的呗，一雪前耻。 不，这个就是这个粉丝的这种极致的爱，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变形金刚的第一版确实电影一是非常经典的，它还原了很多当时的包括台词，包括一些场面的经典啊。 我当时只是看到了，而且报纸还是黑白的这样一幅图片，我就很 筹划过程 激动啊。 对，我就非常激动。然后后来这个上映以后，也听到很多粉丝说，就在大荧幕上看到。到擎天柱第一次变身就哭了， 哭了，至于吗？ 男生啊，男生， 他变得跟那不一样。 但是第一部冲击力还是挺大的，对吧？ 对， 第一部变形金刚确实非常成功。 对， 后来几部慢慢走低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变形金刚是不是？今天好像听到消息说变形金刚要重启，就是 重新 还拍给大家看， 弄一路故事出来 了。 但 主要是跟迈克贝的相爱相杀，他们这个确实比较烂尾啊。 但是我们说刚才说变形金刚的时候，就想起来了那个时候的所谓叫美国动画片啊。美式的那种童年的记忆，其实还有，你刚才张璐已经提到，露露提到的还有一个，露露提到的就是忍者神龟。你们如果觉得变形金刚后面的几部差点意思的话，忍者神龟怎么样呢？我们先给大家来感受一下忍者神龟当年是什么样的。 这个很不起眼，但这个铁家伙吃钢筋水泥的时候，就像米克拉基罗吃比萨饼一样自如。就是这个捕鼠机把我们的家都摧毁了，连我们的老师也差点被他们弄成残废。那儿，看着这些不可思议的机器，我心中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太可怕了。嗨嗨！而作为一名忍者，我心里则充满了仇恨这个念头。 我估计这段张亮都能跟着唱出来。 哎，我是最近几年才知道是什么词儿啊， 小时候一直是懵的， 就懵的，就瞎跟着喊啊。 但是小时候唱的 Mutant Ninja Turtles。就是忍者神龟，就是 忍者神龟的名字。 差不离，对，就是这个调啊。 对， 就是这部忍者神龟啊，就特别好 啊。 忍者神龟啊，忍者神龟当年在动画片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造成的这个轰动啊，造成的影响，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因为他只要到哪个国家去，到中国来，中国孩子们就特别特别的喜欢。 我跟你说啊，这个忍者神龟我是特别特别喜欢，喜欢到什么程度呢？ 最喜欢里面谁？ 耗子老师。我觉得他真是就给人一个智者的形象啊！你看那个是吧？你一般来说，这个老鼠的形象，我觉得就是，对于他来说，他很不容易的是，我们一般如果你要说这个老鼠呢，你要把它作为主角，都会特别的美化它一下，对吧？比如说锦毛鼠、白玉堂是吧？ 嗨， 要不就是料理鼠王是吧？都是美化的。 还有一只耳呢吗？ 那不是主角，就是这个 Splinter 老师，我觉得他最可贵的地方，就他真的就是脏不拉几的一个老鼠啊，然后就偷东西吃，就这么一个还是变异的老鼠。就是他在忍者神龟，你知道最早版的那个漫画当中，有一版是非常暗黑的，就是他的画风是非常暗黑的，那个老鼠是非常非常可怖的，但是呢，他的 真实的下水道的环境， 对对对对，确实是那样的。但是就是他的这个成长历程，让你觉得哦，这就是这个老鼠进化成了一位智者，一位长者的形象。所以我最早看那个漫画，其实那个忍者神龟长特丑，你知道吧？就是他是画的像变形，那个80年代那个工作室叫什么？叫幻影工作室， 美漫的风格嘛。 对，他们一开始这个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就是他们画什么不成。忍者神龟是他们没有想到的第一个成功的一个案例。 这有点像是跟你跟朋友一块去应聘，然后朋友陪他去，朋友没有应聘成功，然后你应聘成功，特别像这种。 我还特意去找了他的纪录片来看忍者神龟是怎么诞生的。就是当时我是因为先看到了动画片啊，动画片就是那几个小乌龟已经很可爱了嘛，就是已经比较这适合小朋友观看， 棱角圆润了。 对，但是我看到漫画书的时候，就是有两本啊，就是有两个版本，一本是那个暗黑版的。 刚才提到忍者神龟，其实忍者神龟后来呢就走了这样一条路。刚才露露给我们把那个路线规划了一下，它其实是从电视动画，然后到了一个叫动画电影。在2007年的时候，有一部动画电影叫《忍者神龟》，那个时候出来，哟，这一算11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出来这部电影的时候，很多人很激动的啊，特别想看。但是这部电影好像当年并不太成功，在北美的总票房收入才5400万，然后中国内地票房才3300万，这已经是2007年啊，所以它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也就是说，它的那个叫怀旧潮没有成功。但是后来不一样了哈。再往后走，又有了真人版的忍者神龟。 对， 真人版已经出了2部。 其实忍者神龟的动画是有很多很多版本的。 对，但是电影版呢，在2007年这版是一个标志性的，就是意味着电影版的动画做不下去了。然后就变成了真人版的作品。可是就即使变成真人版的作品，还是有好多朋友不买账。 又是麦抽杯啊， 为什么呢？ 童年收割机啊。 It doesn't look good. Gear up, guys. Focus on the bus. I think it's very vital. Hit the button. What button? There are a million buttons. Two buttons. All right. Right. Here we go. Whoa. 这美式娱乐的这种感觉，在这部电影当中其实是一个叫集大成啊，因为它刚开始的这一段特别像是美国那个超级大片的感觉。然后这个预告片里边各种元素都有了，但它这一集叫做破影而出。 对， 我知道赵亮是特别喜欢这个两部当中的女主角的。 那、对对对， 是吧？ 这变形金刚也有吗？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都是 Michael Bay 的 Major Force。确实， 但是你说像 Michael Bay， 我们是把它当标志性的来说啊。你说为什么到真人版的时候，它就不如 过去你看那个动画片《忍者神龟》的时候那么激动了呢？ 那动画片的时候，你看着那个动画里边那个女记者是吧？她是那么的漂亮是吧？她比那个梅根·福克斯长得就多了120分的责任感。 看点还在这里。昨天还说呢，《复联三》这大多数的观众、男性观众看的是谁？就那一个了，就是那个斯嘉丽·约翰逊。 还是我们女性观众福利多。 哎，那么听听女性的看法，如果是《忍者神龟》这样的作品，你熟悉吗？ 挺熟悉的、我也很喜欢看。 真人版的时候你还爱看吗？ 没有， 没有了。 不对， 这个兴趣一下就、 那也不用去电影院看吧。 其实我 觉得是、就是因为他们在童年占据了很大的分量。这个有一个比喻哈，就是长大了老了以后不要去见初恋情人，一个道理。 那你关键是你这初恋情人他不老。 别说这初恋情人这捯饬的不怎么样，还是更不想去了是吧？ 其实我是有一点不成熟的这个意见哈，就是我 今天过六一都不成熟。 对，是这样，忍者神龟和变形金刚他们的这个改编，电影化的改编呢，他把人物做了一个就是当然是今天现代化的一种处理，还有呢它更加真实化的处理。比如说那个机器人，它做的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一版的变形金刚， 真的特别像是未来世界的这种机器人的感觉。 对，就是或者说我们今天说人工智能吧，就是可能比今天的人工智能还要复杂的。 但是你小的时候看那个动画片的时候都不知道人工智能四个字呢。 对，就是那个动画片呢，它的线条它角色相对简单，忍者神龟也是如此。现在忍者神龟真是啊，留着哈喇子是吧，然后埋埋汰汰的，就是那个特别真，当然特别真实， 越真实越好。这件事情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可以用，是吧？ 对，他这个原来动画片，这是至少在我心中的形象。当然，你现在我要去看动画片，可能我也不太接受，对吧？但是你在童年的时候那个印象，它是萌萌哒、可爱哒，是吧？我觉得跟今天改编之后，带给人的心理的感觉是不同的。 刚才有很多这个有共鸣的朋友，任意球专家就说了，好听死了。哪个好听啊？主题曲《忍者神龟》。 我以为说四点有戏张凡的声音呢。 没有，是露露来了，我们就好听死了。今天巅峰会，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在这个六一的时候回想一下，也分享一下你的私房菜，说说你最希望或者最喜欢在大荧幕上重温哪一部你的童年经典。来，我们马上要进入到这个广告时段了。欢迎各位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司仪刚才说到的几部呢，其中包括有《蓝宝石之谜》《大白鲸》和《太空堡垒》。太空堡垒你比较熟吧？是吧？ 没有印象。 没啊，太空堡垒 没有印象， 真的没有。 可曾记得爱？ 不记得。 哇塞， 不记得。 这出去打架打定了。这 好，等待一下，我们下半时段马上回来。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重庆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笑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脑洞大开的环 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6858585。6868-5858。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啊，东长安街东西双向车行缓慢，北二环、北三环东段西向东方向，北四环宝福寺桥到志新桥西向东方向啊，车流量比较大。北五环顾家庄桥到奥林西桥东向西方向，以及仰山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方向，路段的交通压力也比较突出。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跑，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32，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61版的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露露。 大家好，我是露露。 三个人今天巅峰会，跟大家一起回到童年啊。今天我们说了这个推送，是不是各位还没有收到啊？啊，今天推送标题叫做《童年记忆，一直到中年的回忆》啊。 哎呀， 有这个痛点是比较多啊。 我们周日版说中年危机啊。 哎，还真是， 真是啊， 我都忘了这茬， 是吧？跨度有点大。 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副标题，叫从海马体当中捕捉那些最动人心魄的画面。 嗯 啊，这个各位的记忆海马体都已经打开了没有？准备好来挖掘一下啊，看看今天我们的互动问题，让我们也分享您的私房菜，说说你最希望或者最喜欢在大荧幕上重温你童年时的哪一部经典。 嗯，种花家的，这是兔子还是 兔子？兔子，你已经问第二次了。 这有点中年危机的意思啊。他说呢，上次说过太空堡垒，赵亮都忘了，是不是？你看 太空堡垒，上次好像是咱们互动的时候说过 啊。他说这要是雪孩子重拍大电影，什么画风，那眼泪哗哗。 雪孩子重拍一个大电影 啊，他就记得兔子里边那雪孩子，雪孩子保护那是个小兔子。 那个故事很短啊。 我们要这么说的话，其实雪孩子有很多的朋友应该是在电影院看的。为什么？是因为当年的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大电影的前面有一个加演的动画片 啊， 一定是这样出现。那个时候加演的还有什么？骄傲的将军， 老狼请客 啊， 三个和尚，然后雪孩子等等等等，这样小蝌蚪找妈妈。其实那个时候很多的片子，如果在大荧幕上看，是另外一种感觉哟、哦。你在电视上看那个画面小。 对， 还真是那个童趣大荧幕上更多一点。 我没有赶上那个时候。 张帆这个文艺童年特别让人羡慕啊！ 今天又是一个啊，这样这个叫划分年代的童年、哎、啊！来，我们再次回到今天的主题，说到哪些你的童年的经典，你特别希望、特别喜欢它在大荧幕上跟你重逢？ 嗯。 那再说一部吧，刚才提到忍者神龟的时候其实就忘了，还有一部当年也是在我记得应该86-87年左右在中国内地形成了一股风潮， 嗯， 那个时候动不动就有人使出很多招数来。 啊，知道了， 是吧？有人使什么？你最爱使哪招？我们切磋一下。你是升龙霸呀、啊？还是流星拳呢？ 是那招在我们那儿都不灵，我们那儿最厉害的是毫无忧专。跨界比拼、嗯、 说到这件事情呢，其实露露还有没有印象，在前几年 星云锁链， 哎呦、哦哦哦哦、厉害 世界上最漂亮的男人、 哎哎、好吧，一开始我们都以为她是女生、嗯、 对 我们先从记忆最近的开始说起、 嗯、 前几年的时候有一部叫圣斗士星矢、 嗯、 圣域传说大电影、 嗯、 是在中国内地也公映过、嗯、各位是不是去买过这个电影票啊，露露看没看这部电影？ 没有，没有，我都不知道。 张亮有没有看这部电影？ 没看。 这部电影咱们其实说它的时候已经很早了，它是在2014年日本上映的，然后16年在中国上映， 嗯， 隔了接近两年的时间啊、 嗯。 结果在中国这边呢，开始就是雷声大，后来雨点确实小。 对 啊， 对， 因为好多人觉得《圣斗士星矢》这是多少那个年代的男孩子、 嗯、 女孩子哈， 嗯、 男孩子爱杀之， 看到第一次变身的时候也哭了。 你又看那什么就要哭了。那这个圣域传说啊，这个大电影呢其实还是延续了他当年的那样的画风、 嗯、 不过呢他好像搞得更复杂一点，我们先来听听圣域传说当中的这么一小段。 さっさとかかってこいよ金メッキ。 逃げたりしない、覚悟を決めたんだ。 お団子の勝利よ。 听到升龙霸三个字了吗？ 升龙霸， 不， 我小时候听的是 日语版 普通话配音、啊、 我还是会被这个音 乐 所感动， 对 是吗？ 嗯， 那就再来一次吧。曾经多少次在各个那视频网站上都纷纷留言的，就是说这个音乐是最燃的， 对 当年的那种动画的记忆。 其实这个， 可是我要问大家一句，嗯、为什么人都哪儿去了、嗯、啊？播这一段的时候，居然没有人出来反应， 哭去了呀，擦眼泪呢。 我跟你说啊，其实大家对《圣斗士星矢》，反正我当时我小时候周围的人啊，对《圣斗士星矢》是那么一种感觉，它挺特殊的、 嗯。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并不是真正的在享受这部动画片 啊。 为什么呢？虽然它很热血很燃， 啊、 但是首先它套路太明显啊。每一次都是惨胜， 就得脱了衣服打。 每一次都是，就虽然死了又回来的，永远是那一挥，但是每个人都是差不多。每一次如果不涅槃的话，是坚决过不去这关的，对吧？就是前几集你就别看，是吧？ 就看他过关你就行。就是他的这种惨胜啊，这种 看点不一样， 牺牲啊， 看点不一样。 然后呢，就是这些东西被小孩子拿来的时候，我们会把他就是把这种很惨烈的这种东西呢，把它娱乐化的解读。然后 你成熟的太早了， 我也是，是吧？你跟我的看法完全一致。他已经步入那个啊退休后的生活。哎， 怪不得要讲中年危机了。 露露，哎，你不一样吧？对《生化危星史》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感情？ 对，我前两年去了希腊玩，在这样一个跟日本没有关系， 你去雅典娜的那个， 对，我去爬那个山了。然后 你有没有穿着白色的圣衣还是黄金的圣衣？ 那个我怕人家保安把我推出去。但是我就在其中一个宫的遗址前面，然后摆了一个中国功夫的 pose 照相，然后放到了朋友圈，我的朋友圈就炸了，说你是要去闯宫吗？大家都记得， 是， 就是我其实是去希腊旅游的，但是在那张照片下面，大家回忆的 都是星矢， 来自对《圣斗士星矢》的回忆。 刚才说过了，《圣斗士星矢》呢，在2014年的时候日本拍过电影，但是在海外吧，起码在我们这儿的反响不是很好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如果不看这个电影的话，我们回到当年的那个情节当中，动画片刚才照亮说有一些无感的地方了，对吧？那我们来试着回忆一下，看看有没有可以打动今天的你的地方。我们先从这个地方开始听起，《圣斗士星矢》的在电视版第一集就有一段出场前的介绍。那这段介绍呢，听起来怪怪的，为什么我说怪怪的，你们听一听就知道了啊。 当邪恶力量横行在这世界之时，必定会出现带来希望的斗士，圣斗士。很久以前，有一群少年保护着战斗的女神雅典娜，他们被称为是雅典娜的圣斗士，使用自己的身体作为他们的武器。传说他们的拳头能划破天空，他们的踢腿足以崩裂大地。而现在，拥有真正勇气与力量的这些少年，将以全新的圣斗士的身份再一次复活。 刚刚听到的这个，我为什么说怪怪的？因为我们确实在某一些记忆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嗯， 圣斗士星矢在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还是坚持说是86、87年那个时候。但是那个时候的圣斗士星矢刚来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配音版本？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是台湾配音版本。 嗯， 你们二位应该听到的可能跟这个很类似，就是这样的，是吧？ 对。 但是我的印象当中其实不是，我的印象当中恰恰是。接下来咱们听到的另外一个版本，你们听一听哪个版本可能更接近你们当初最原始的回忆。 说你是相信因不幸的命运而出生的兄弟，也能幸福的生活的那种世界一定会实现才去战斗的，对吗？那种话我巴朵也想去相信。 快走，星矢，已经没有时间了，去救雅典娜呀。 好吧，我明白了，你一定要来呀，冰河。一辉，我们承认你的实力强大，可是我们在12公尺无论遇到多么强大的敌人都一一打败闯过去了呀。 用司仪的这个话来做一个注解，他说第二个这个配音的段落版本好做作。但是就是这样的做作，当年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那种新鲜感完全已经盖过了你所有其他对他的批评。刚才听到的这个段落当中喊了一辉的名字啊，也算是给这个圣斗士星矢做一个了结。一辉应该是当中非常非常吸引人的一个人物， 勇气最高。 对啊， 对。 但是圣斗士星矢这样的片子呢，其实后来在日本它的剧场版还是有好多版的，只不过咱们呢看到了这样一个圣域传说。那么我要问赵亮的是，其实我们在记忆当中来自日漫部分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忆是龙珠，对吧？ 龙珠， 对， 龙珠。 小悟空。 今天在推送上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借这个时光网的这样一个排行榜啊，看到龙珠呢应该是86年的时候在日本首播的动画片。但是你们都后来看过龙珠的动画片呢，还是说只是看过他的书？ 都看过， 漫画书和动画片。 对对对， 我也都看过。我的个人观感还是更喜欢看漫画书。 啊。 哦， 是因为我当时呢，是我印象很深，是这个我妈带着我到别人家串门，然后人家家孩子呢有两本书 啊， 一本 是 顺走了一本， 一本是机器猫，一本是机器猫，一本是龙珠。这个 哦，这是个考验，选项，一本是机器猫，一本是龙珠。 那个龙珠，它那个书呢是个不规则的，就不是说咱们是十六啊是三十二，它是一个方形的， 嗯 啊。然后我当时就看这个新鲜，我就拿走了，然后一遍一遍的看。 你还给人家没有？ 他还拿我玩具了呢。 哦，报复性的拿。 我们终于像六一节节目了。 拿回家一看就爱上了。他是写的哪段？就是孙悟空和苦力林两个人一起练功，参加第一天下第一比武大会啊、 嗯、 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无厘头的幽默啊、 嗯、 无厘头的冷幽默、 嗯、 是吧、 嗯、 哎，就这个天下第一比武大会，请那个我们的主持讲话。那主持是一只狗嘛，主持过来哇来一声说话，就好，谢谢主持。 原来没见过这样开玩笑， 第一次感觉到这个无厘头的幽默啊、 嗯、 确实是很好玩。 嗯，龙珠呢在2016年的时候被拍成电影，后来这个龙珠的这一集叫做龙珠 Z 复活的 F。 嗯， 有印象吗？这个电影也没有看过是吧？ 但是我看过一个真人版的 啊， 而且还不知道是哪儿演的 啊， 就是还配了普通话配音，我在真的在电视上看的。啊，你们两个都不知道吗？有小悟空，然后有布尔玛、 哦、 然后是一个外星人过来抢龙珠、然后他把龙珠抢回来， 嗯， 就是跟原著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但是基本上是这个套路。哎，好像是 美国电影，我知道那个 是。 哎呀，这么惨的电影、哎、看到了。 啊、哎、没办法，他有龙珠两个字 啊。 除了龙珠还有一个记忆、可能也会唤醒二位啊， 嗯， 名侦探柯南 啊、 柯南每年都有大电影。 柯南我不把它当做童年记忆，可以这么说， 是青年记忆是吧？ 中年， 这不是记忆，一直都在看， 一直都在看，到现在为止还是在追，对吧？ 对， 因为刚才露露说的特别好，就是、它相比于其他的日漫的作品， 嗯， 它真的是出的电影太多了。我看了一下它这个。他基本上到现在为止出了的一共22部， 因为他是柯南啊，就是 然后内地上映了4部，10年、11年、15年和16年都分别上映了柯南的其中一个大电影。 我知道一个数据，就据说柯南在日本本土播出的时候，收视率是超过了天气预报的。 哦， 是吗？ 嗯，柯南是 他们不 就是国民动画片、 咱们这还是天气预报比较厉害， 他们不太准，他们天气。李维说，10年前买了一整套80几年版本的《龙珠》，直到现在。老公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拿一本去看啊。 哦，龙珠啊， 拿住了啊。 哎 呀，这个笑容不是为我啊，他说了一些这个男孩子比较喜欢看的啊。 都有什么？ 神龙斗士啊，北斗神拳、 光明神 啊， 北斗神拳、 光能使者、龙珠三部啊，还有数码宝贝前三部， 嗯， 这是他希望的、 时过境迁，说我推荐的小孩看的就是各种哆啦 A 梦的剧场版。我小的时候还没动画片看呢，就捧着收集的是一本本长短篇机器猫看来看去，哎，说它长短篇来， 打长篇 啊、漫画书都快翻烂了。 嗯， 那个时候真是那个书啊， 嗯，翻来覆去看， 但质量可能也是差点意思，老是烂，就是 对， 老是那个一页一页之间啊是残缺不全的， 对， 有的时候甚至你得找好几个版本拿来对照看。 那个时候还有这个专门是漫画书的店啊。要去借、借漫画书啊，特别的开心啊！东方好斗他说呢，你们小时候看动画片，就我小时候看《戏说乾隆》《白眉大侠》吗？ 哎，你别说。我旁边是照亮，是小时候说白眉大侠， 说不了啊，我也很喜欢白眉大侠。 但是他说的这个也挺有意思，其实不见得我们说的都是漫画作品。 嗯，戏说乾隆大电影是吗？ 但是今天拍好像不太可能了，是吧？ 新白娘子传奇大电影。 但是戏说乾隆，我的感觉，他比新白娘子传奇呢，他在这个影视上的就是这种地位，他不是说娱乐属性啊，他这种地位还是更高一些。 嗯， 起码 那不得拍个证据啊？ 对对，啥戏说证？ 说乾隆拍证据？新白娘子传奇应该拍一个舞台剧嘛，是吧？ 好， 那么多唱，拍成音乐剧是吧？ 哎，是不是有？ 哎，有道理哎， 我觉得 应该有过吧 啊。 我不知道，我们仨传一个。 比如说《暗恋桃花源》《白娘子传奇》。 可以， 那个刚才司仪还在攻击那个第二个版本呢、攻击那个刚才我们是说的《 圣斗士 星矢》，他说第二个那是《情深深雨蒙蒙》版的。然后还有风华正喵说这个照这么说的话。